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蔡小荣的散文《凤姐有一万个心眼子》。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惋惜夹溪居人》。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曹雪芹对于这个人物的琢磨与用心，并不比宝玉、黛玉、宝钗少。这个人物又难以用好坏来简单评判，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蔡小荣的散文《凤姐有一万个心眼子》，分析一下王熙凤这个人物，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按照文学评论家夏季安先生的观点，《红楼梦》的女主角是王熙凤。在以宝黛为主线的绝大部分读者看来，这个说法偏颇意外。但假如由另一个人群来评定，比如身在其中的大观园里的上下人等，只怕他们选出来的第一主角就是莲儿奶奶，谁的位置都没她重要。王熙凤在书中的确到处都在，你瞧我忙的，哪一处少了我，她如此自夸并非虚言。从这个方面去奉承她，也是能迂回达到目的的正确途径。馒头庵的尼姑静虚要托关系帮人赖婚，亲戚家的后生贾云想谋个在园子里种树的差事，都是巧言令色，先夸说凤姐能干，她心里受用，一高兴你的事儿就有了几分了。她是荣国府当家媳妇，宁国府又请她去协理家务，这两大家子的事重比千钧，有千头万绪，她竟能端得住拿得下，却非常人。周瑞家的形容凤姐少说有一万个心眼子，这与作者借由贾宝玉的视角去形容林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不可互换。他俩的心眼儿照见的是完全不同的物事。精明、强干、跋扈、专断、圆滑、贪婪、严苛、毒辣，在《红楼梦》连环画套书的靠前部分，要集中展现王熙凤的这些特质，无疑应以秦可卿的丧事为中心。凤姐主理其事，借机揽权，其他事则随主干选取。上海美术出版社新旧两版相对应的两册，1950年代版书名为《王熙凤》，1980年代版叫《熙凤弄权》。就脚本改编、素材选取而言，后者较得当，前者有几乎一半的篇幅续写贾瑞那一段，以体现王熙凤的心狠手辣，这走偏了。贾瑞那段是奇绝之文，但放这一册里比重不能太大，这人占的篇幅多了，其他人事就少了。秦可卿几乎没露面，直接出殡，贾珍悲痛得不成体统，他的言行其实尽是戏。还有出殡途中陆夜北静王，又在农家歇脚，这些高低错落颇有意趣的枝叶，旧版里没有，新版里都有，可谓情节丰富，剪裁恰当，节奏得宜。说到节奏，凤姐去看过病重的秦可卿出来， 在园子里有一段写景的文字，小画书、凤姐弄泉都保留了。凤姐让婆子媳妇们先走，自己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只见黄花满地，红叶翩翩，小桥清流，曲径疏林，楼台亭榭，景色如画。这段写得真好，凤姐方才哭过了来，她与可卿最是要好，哭是真的，但出门看见园中景致，不觉心情一换，这是生活场景，也是小说调整节奏连缀段落的极佳笔墨。凤姐是大忙人，难得有暇专门到园子里赏花看叶，办事的途中匆匆经过，她这么个聪明人，岂有好景致入眼而不入心的。她的闲情有了着落，且与林黛玉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判然有别，她的心境是一派明朗。接下来按原著是贾瑞从假山后面钻出来，画书则是把前面第七回焦大醉酒骂人那段挪过来了。凤姐回到屋里问平儿有什么事没有，平儿答说有300两银子的利银送来，原著仅这一笔，画书为了集中表现，把后面第39回袭人问平儿月钱怎么还不发放也一并安插在这里。这真早了些，凤姐放利生息，就目前应该只是微露意，要等她在馒头庵破坏一场好姻缘赚了3000银子之后才渐渐明目张胆。馒头庵的事是第15回，到第36回王夫人问起凤姐月钱有无按数发放，凤姐当面答得滴水不漏，出来就骂人。再过3回，平儿悄悄答复袭人月钱是奶奶支出去放利了。再到叙书105回查抄贾府的时候，抄家搜出一箱子重利借券，追问谁干的，凤姐一下仰身栽倒，整桩事这才写完整，叙事明暗交替，节奏稳中渐进。整部《红楼梦》里王熙凤办的各色事挑出来也够写个20万字的长篇了，但那样太紧实，还是让她在整部红楼里做个事实上的女主角更张志。她是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尽管我们深知她的缺点，也亲眼看她干了不少坏事，却都不讨厌她。即使她说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究其原因还是她聪明，人情味浓厚，说话办事都漂亮，让人由衷赞赏。 凤姐识字不多，话却说得句句有风趣。她问丫头小红的名字，小红说原叫红玉，因重了宝二爷就只叫红儿了。凤姐听了将眉一皱，说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意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假如她说得了玉的好处似的，句子就平淡无味。伶牙俐齿的他信口就是得了玉的意，两字双声，仿佛叠韵却又差那么一点点，讲起来有绕口令的效果。后面的两句短的再加上去，你也玉我也玉，又使他的话像一首小令。王熙凤当然喜欢小红，这丫头这奶奶那奶奶的，一长篇几家子的话讲得清清楚楚，闲出落笔的对话都这么出彩，不知作者从何处想来，也只有日理万机的凤姐能听懂。她顺便抱怨，平时就怕跟丫头婆子们说话，那些人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2-3节，哼哼唧唧的，急得她冒火。真是呢，她这么个聪明伶俐爽快人，听那些笨人拖沓啰嗦不得要领的话，确实要命。协理宁国府，凤姐大展身手，贾珍来相请，王夫人还怕她干不了，她最喜揽事儿，巴不得去成才出头。去之前，他先花了些时间在腹内思量宁府顾及，一是人多手杂丢东西，二是事无专人临时推诿，三是浪费烂枝冒领，四是干活苦乐不均，五是家人放纵，有脸的不服管，无脸的不上进，看准了问题再想对策，命次日一早传其宁府所有人听差，他自己到场更早，发话过后按花名册一个一个叫进，把人分成几个班，各司专职，由管家媳妇每日查看，规定每日卯正二刻点卯，领牌回事则在5处2刻，差事一一分派，某人管某处，某人领某物，开列清楚，吩咐明白， 每件事他制帖发令，接令领牌，势必交牌，有差错的或赔或罚，迟了误了，板子是要结结实实打在身上的。凤姐服役管事便微重令行，风气整肃，立竿见影，合族上下无不称叹，他这把交椅一坐就稳了。凤姐心中得意，在秦可卿的盛大丧礼中，独他一人周全承应各色人等。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但或有修口的，或有修脚的，或有不惯见人的，或有巨贵妾官的，种种之类居不及凤姐举止疏徐，言语慷慨，珍贵宽大，因此也不把众人放在眼里，挥霍指示，任其所为，目若无人。这个场面中的王熙凤大概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个人形象，比林黛玉初进贾府时他先声夺人的亮相更加大气而矜持，收放自如，洒爽风流。论李家才能，宝钗探春或许不在他之下，他两个又兼饱读诗书，腹中经纬更胜一筹。但真要选一个李家的最佳人物，还得是凤姐。管理一个大家庭，其中具体的事务只是基础，最难处理的就是那些复杂的、微妙的、相当棘手、难以处置的人际关系。祖孙、父子、叔侄、兄弟、婆媳、妯娌，这房那房，一个已婚的成熟妇女比一个未婚姑娘更能圆转妥帖地体味和照顾到各种关系。宝钗、探春也太文绉绉，家务俗事还是阿凤来得更实际，尽管她只是颇实的几个字，但智商情商都一流，且不忌惮用不入流的有效办法。人皆有两面，优点与缺点彼此伴生。凤姐把家事撑圆了，算盘打足了，同时也被人说太狠，得罪一大片。她丈夫的心腹小厮星儿，在贾琏在外偷取的尤二姐面前，细细地把关于她的坏话都说全了，心里歹毒，口里尖快，何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她的，只不过面子情的怕她，连她正经婆婆都嫌她。好长一篇还不算最难听的，最难听的偏给她听见了。她在窗外听见屋里她老公的姘头在床上说，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她老公说，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说，我命里怎么就该犯了夜叉星。凤姐气得浑身乱颤，回身先猛打身边的平儿，再踢门进去厮打，闹得贾琏连剑都拔出来了，一路追她到贾母跟前。事后和解，她哭着对丈夫说了番伤心话，我怎么像个阎王又像夜叉，那淫妇咒我死你也帮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怜我熬得连个淫妇也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过这日子。做人都有软弱时、伤心处，这一回凤姐就是了。她如果细想，平生痛处还真不少，丈夫急色滥情，自己又总无子嗣，身体多病，辛苦做事却招人恨。凤姐平时太忙，忙的人总是兴兴头头，不太想到伤心事。他监管梁府家务的时候，刚到宁府，宁府的人就跟来，回到荣府，宁府的人又找来，茶饭也没功夫吃，坐卧都不能清静。他手下某个刁仆形容的话倒是实情，我们奶奶天天承应了老太太，又要承应这边太太那边太太，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天天起来都等她的话，一日少说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银子上千，钱上万，一日都从他一个手、一个心儿、一个口里调度。替凤姐想想，真是难为她。看着是养尊处优，金银堆砌，在屋里坐着，出门轿子抬着，饮食起居随时有人服侍，殊不知劳力不如劳神，内心耗费巨大，少说有一万个心眼子，每天千头万绪也打心里过，真好比万箭穿心。虽有个赤胆忠心的平儿堪称他的一把总钥匙，他对他又有所嫉妒，下人未必是知事的，探春李家时刚发作一场哭了，正由人服侍着洗脸，有个媳妇见空就上来回事，被平儿斥退。常情多如此，人们往往看着谁有空就上前说自己的事儿，想不到人家心里其实没一刻有空。仅外在凤姐都难得有空， 家人闲聊时，他一刻不停地说笑逗乐，哄全家开心，负责安排饭，饭来了他得张罗，有螃蟹之类的菜还得亲手给贾母等人剥。所以凤姐殚精竭虑，操劳太多，身体其实很差。抄检大观园忙了一夜就起不来床了，但她身不由己，跟所有人一样，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是那么多，丈夫在外偷取了二房，她得想办法对付。对付人是一，欲除之而后快，但不能明着干，表面上要做好人，把人接进来再害她，同时到知情有份的贾蓉母子那里去撒泼大闹，顺便讹诈一笔，在处理在各处设法的过程中惹出来的麻烦找人去摆平，摆不平的话就把人治死。他这一万个心眼子滴溜溜转，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但王熙凤必须是这个样子，一日无他，荣宁两府都不转了，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这话说得极是。哪天他没了，所有人都会想起他的好处，要是凤姐在就好了。 好了，蔡小荣的散文凤姐有一万个心眼子我们欣赏完了。一般我们说谁心眼多都带有贬义，是说一个人好算计人，算计事儿，为人自私，到处占便宜。这么说凤姐儿也不能算错，红楼梦中有不少人被她算计了，结局很惨，尤以尤二姐为代表。我们的重点是看曹雪芹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曹雪芹对王熙凤的描写有全局，有细节，有不光写她赚钱害人，也写她能力超群，管理有方，有时候也有同情心，所以读者对这个人物的感情并非一味的恨。这种写法看出曹雪芹对人情世故的洞悉以及文学功力的高超。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晚夕家栖居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杜牧所作的一首《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晚夕家栖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金谷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音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诗人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年轻时才华横溢，尤其精通经史和治乱之道。那篇感慨秦王朝治乱兴衰的《阿房宫赋》便是他在23岁时创作的。可惜的是，在这一时期，大唐宫廷政治混乱，党争、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轮流上演，杜牧眼见在朝中难以有所作为，心灰意冷之下便专注于在外地做官，远离混乱的政治中心，